主席贺蒙西洋为团长的柬埔寨高棉民主党代表团5月31号访问我国驻柬大使馆，表示祝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代表团成员以该党的名义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